众参与等各个环节进行改革和优化。消委会说，全新的报道奖贴合现今以社交平台传播和接收新闻资讯的模式，同时亦都加入市民参与和新增奖项，包括年度主题大奖和最佳倡议消费权益之社交平台卓越大奖，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消费权益的认识。天气方面，一度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补充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晚间有几阵雨和薄雾，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9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2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6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478蚊，跌1蚊；阿里巴巴115蚊，跌5.4；盈富基金24.68，跌2仙；中移动56蚊，升1.65；美团225.8，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6仙；中国海洋石油9.9，升4毫；建设银行6.16，升1毫；京东集团292.2，升7.4。安踏体育125蚊，升过一。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3，英镑10.558，瑞士法郎8.423，澳元5.536，加元6.126，新西兰元5.173，欧元8.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6.7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8点，跌191点。港金报168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79美元，卖出181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来的交通是暂时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而家近住石岗菜站一段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彭家村。喺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嘅一段积运街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较早前咧，去美田路嘅唯一行车线曾经系封闭，而家呢一段嘅积运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6:15，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是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安定村定长楼、深水埗福荣街25至31A号新明大楼、石硖尾村美影楼、屯门山景村景华楼、石硖尾南山村南瑶楼、北角天后庙道144至146号云峰大厦 A 座、马鞍山锦峰苑锦河阁、深水埗长沙环道109至115号荣华大厦、屯門梁德街3號豐年2座、深水埗宇宙街160至162號。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大家都生日快乐。今日大家全部一见面都系讲生日快乐、啊。其实我好唔惯啊，我尤其今朝未瞓醒咧，见到啲人一翻到公司已经喺度生日快乐，我喺度心谂边个生日啊？个个都喺度咬蛋糕咩事啊？跟住然后再望一望啲 group 咧，咦系、啊，个个都喺度大家 send 啲相啊，啲长辈图出嚟啊，今日系人日 啊，祝福愿你有美好嘅一天咁嗰啲咧，咁我知啊系系、啊，即系每年我都会唔记得呢个日子。 然后你就发现啲人平时咧叫佢记其他日子咧，又唔见佢咁好记性喎。 系、啊， 因为到呢啲咧无无谓谓嗰啲嘢就记得噶咯、 啊， 就识得提你噶咯。 又好啊，无无谓谓嘅，都开心，都开心。 啊、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系啦、啊，咁我喺度谂啊，咁今日生日嗰个都好惨，本身真系佢生日啊嘛，点知一佢 偷淡咗件事、啊， 偷淡咗啦自己。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大家一齐开心咯。 系咯、啊，冇嘅开心咯，意头咁咯。 系啊，呢、這个而家又加上咧，即系你又。好难出去点样去大肆庆祝，咁其实简简单单都系喺屋企陪下朋友，陪下屋企人过噶啦。 系啊，所以都系唔好搞咁多人少少咧，嚟屋企就算啦。同埋你都知道下，起码嚟屋企嗰啲人咧，你可以问佢你点啊？你过去14日去咗边度？ 好担心啊嘛， 要 即系而家见到啲朋友咧，过去14日话可能21日唔知个人去咗边，又冇update 下个社交平台，就好担心佢嘅行踪。 行踪啦，咁跟住同埋譬如寻日有啲中学同学。嚟咁咧，当中有一啲真系做医生嘅同学、 哦 okay、 咁跟住嚟到就变咗好似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咁啦， 即系咁不停问佢点啊，医生会有啲咩病症啊？医生啊，医生啊，医生，我好担心啊！ 就会大家问一啲一啲问题嘅、嗯，最有趣就系咧，你知道大家成日道听途说好多啲， 系啊系啊，乱咁 唔知咩说法咁啦，走去问呢个医生朋友佢吓。你边度听翻嚟噶？冇听过、啊。咁跟住就话得，知啊，你行开啦。你嗰啲乱噏嗰啲嘢，你唔好攞出嚟问啊。即系就会有一啲咁样嘅画面出现啊。 喂，但系好啊，即系身边有个做医护嘅朋友，我觉得好嘅，即系自己会过滤咗好多一啲杂音啊，即系好多唔知喺啲group 度弹出嚟，唔知姨妈姑姐又话俾你听边度边度，大家要小心啲嗰啲，大家可以自己过滤到咯。 系啊系啊，咁啊，琴日上嚟唔系真系好似记招咁样。琴日啲朋友上嚟即叫拜下年啊，简单食下饭咁。咁、跟住，因为你都要谂下嚟嘅人咧，有啲咩活动可以安排到俾佢哋。始终嚟屋企，电视一部你又好难满足晒咁多人啦，系咪先？打机又有人数上限啦， 最多咪四个。 系啦，咁跟住你麻雀咁咪四个、又未必个个中意打麻雀、哦。咁最多你就玩啲 pair 牌啊，玩鱼虾蟹嗰啲农历新年就啱数啦。跟住寻日有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就喂。不如咁啊，我哋试下玩样新啲嘅嘢啊，玩到几好玩噶！佢一个嗰啲桌上游戏 board game 啊，真系佢嗰个叫做咩骆驼啊，赛骆驼啊， 晒啦晒骆驼， 系啊，我就以晒驼啊，即系总之佢就系、是、即系佢个玩法简单嚟讲就系你好似跑马咁样啦，有条赛道咁，但系咧嗰啲嘢就变咗骆驼咁，跟住佢里边加咗好多唔同嘅规嘅。咁又择色仔啊，好多条件啊，咁里面有好多方法可以令到你有喺游戏里面赚到钱，咁每一 round 唔知计数，类似一啲咁嘅 concept 嘅嘢啦。 OK，OK，OK。 你冇玩过，因为你玩 board game 多过。 呢只我冇玩过，但我有听闻过，我冇真实自己亲身玩过嘅。 咁我哋成班麻甩佬咧，都好少可阳气咁盛。 我觉得好搞笑，成班大男孩喺度玩 board game 呢个画面就 好少可咯。应该话我哋呢一班中学同学好少可 咁。咁样啊，仲要入边你要记住系有个医生、 啊，系啊，有另一个已经冇过嚟啦，同埋已经。咁、okay. 但系咧，我话呢个画面好有趣，因为对上一次我哋咁样，大家好认真啊，咁好认真地去咁样玩一啲 board game 啫，应该真系数紧七年前、八年前咧，我哋去 camp 玩狼人杀， 嗰阵时都廿岁出头啫。 哇！分分钟再早啲添，读紧大学嘅时候， 哇，十年都有了， 差唔多十年啊！嗰阵时都未有咁多即系网上面睇人哋玩狼人啦，咁大家成班男人混咗喺个 campsite 里边咧，咁就会搵啲嘢玩，咁啊可以咁多人一齐参与，就系譬如嗰阵时玩狼人就好过瘾啦，夜晚你谂下喺唔知咩长洲啊定系嗰边咧，熄晒灯， 气氛噶嘛， 系啦，跟住话。可以狼可以起身杀人，哇！ 幾有 feel 係咪先？ 係， 淨係喺嗰啲碌架牀嗰度，大家合埋眼玩。 經歷過，經歷過。 咁但係嗰個好玩嘅原因就係因為大家冇嘢 distract 啊，好喺一間 好專心， 好專心咁樣去玩。咁其實尋晚咧，我都有少少擔心咧，即係雖然唔係我提議玩啦，咁但係。大家你始终嚟一个叫做聚会，大家个 expectation 唔同，可能有人嚟咧谂住 倾下偈， 倾下偈嘅，有啲谂住食下嘢，有啲咧就我冇啊睇下波得噶啦，咁有啲就想打机嘅，有啲又想打牌咁，咁所以咧你要几个大男人咧好专注学一只新嘅游戏咧，其实几有难度嘅， 难噶， 因为你真系要花时间去了解个规矩嘛， 系啊，冇错， 咁佢又好复杂咁。咁跟住大家就真係好坐低咁認真聽啦，跟住聽完之後，好啦，我哋開始玩咯。咁啊，即係第一個人做 action 啦，嗰個係我啦。我第一件事做嘅係咩咧？就係問問題。其實咧，我而家可以做啲乜嘢？ 其實只 game 點玩噶？跟住講解規矩嗰度就會好猛好嬲啦。喂，我頭先咪講完咯，你有冇聽噶？咁樣 唔止講解嗰個嬲啊，隔離嗰啲人都鬧啊。点解你头先有冇听书噶？咁 瞓咗啊？咁样， 然之后闹你嗰个人又问出嚟啊？其实咧， 跟住可能你行完一 round 都大家都仲系未知点样玩嘅咁啊？ 咁我就即系喺呢一度已经感觉到就系、是、即系你诶头先讲嗰样咯。你去玩嘅时候，大家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出发点啊，系咪谂住咁样样咧？咁后屘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咁多年咧，大家都好多废话咁，所以头先嗰啲嘢都即系其实大家有认真听嘅，慢慢都有认真玩嘅。 不过点都系。 好中意好多口水交 隔你咁样，咁系嘅。我觉得有时咧，即系一啲朋友聚埋一齐玩 board game 咧，其实玩嘅过程唔系真系最重要嘅，重要嗰个过程系点样打呢啲口水交啊？ 系， 即系嗰啲你夹下我，我夹下你咧，好似本身就算一班朋友可能好耐冇见咁样咧，突然喺呢啲言语上有少少友谊上嘅摩擦咧，就会升温翻嗰份友谊啊！有翻嗰种啊，以前识落你好乞人憎嗰种感觉啦，咁样。 系啊，你估而家出嚟做嘢嗰啲咩咩银行咩 banker 医生律师嗰啲专业人士， 就 是、坐到埋你，坐到埋你咪又变翻个靓仔。 系，我明白，因为我自己即系我，你都知道我都系一个 board game 嘅爱好者。 系咯， 其实我身边都我都要多谢我啲朋友好忍让，因为我基本上咧，我买好多 board game。每隻 board game 我玩完一次咧就唔玩噶啦，下次我就攞一新嘅 board game 去玩。 哇，好有錢啊！ 我唔係有冇錢嘅問題啊，而係覺得係上次玩完啦，今次再玩咪係咁咁。咁、 哦、 我不如試下帶啲新嘅刺激俾大家啦。咁有啲好玩嘅會重複再玩多幾次嘅咁。咁跟住然後每一次我啲朋友就要忍耐我重新去介紹一隻新嘅遊戲俾佢。當然亦都好似你頭先所講啦，係會有一啲人咧。是冇心机听嘅。咁呢我有一啲特别複雜規矩嗰啲呢我係已经要事前一日呢可能用两三粒钟去 study 晒嗰啲規矩。 我以为事前一日将成个说明书 send 俾大家自己喺屋企做咗功课。 有嘅但佢哋一定唔会做我知佢哋一定唔会做功课㗎啦。咁所以我就会自己事先记低晒嗰啲規矩。咁好似你咁样玩落嘅时候呢我通常话坐低跟住好简单话俾大家听呢一个 game 嘅目的系做啲咩嘢嘅。咁啊是当真啦玩一次先啦玩一次你就明㗎啦咁样。咁然后啲人就好似你咁啦一开始就啊其实我要做咩呀咁我就慢慢再逐步引导佢哋真係实际咁样玩一次呢咁佢哋就会明得快啲囉。 因为坦白讲嘅即系咁大个人咧，无端端要学一样新嘅嘢，首先难啦。第二样嘢，你学呢样新嘅嘢，对你人生有冇啲好实际嘅帮助咧？除咗系叫做娱乐之外咧，其实冇乜嘅。 系， 当你玩到晓飞都好啦。 系， 你第日翻工你都系嗰个人嚟嘅。 系啦， 你有好清醒嘅思维嘅时候，你会发现我点解要咁辛苦用一个钟走去学一只游戏，然后我离开咗呢间屋之后，我唔知道第二次几时玩咧，系会有呢种咁样嘅感觉噶嘛？ 所以我都觉得自己好伟大嘅，因为我知道啲。朋友就系呢一个心态，所以我就系特登要浪费我人生当中嘅几个钟头去记晒嗰啲规矩，然后再用一个钟头去解释翻俾佢哋听。 系啊，咁但系咧，头先你讲话你唔会重复，因为你本身有啲新鲜感俾啲朋友嘛。 系啊系啊， 我觉得咧有一样好有趣嘅，即系虽然我班朋友咧就大家都好多嗰啲好废嘅口水交啦，咁、但系我觉得起码佢哋都系醒目嘅先啦，即系佢哋啲读书都好叻啦，叻我好多嗰啲咁啦。咁所以到真係玩落去嘅时候你就发现呢 佢哋係劲嘅。 劲啦同埋连提议玩嗰个人啊 都好驚訝，就係估唔到原來呢個遊戲可以有咁嘅變化。 哦、 即係咧，大家即係簡單啲講，即係頭先講嗰個即係比賽咁樣，咁你就要用唔同嘅方法，希望增加自己嘅收入咁啦。係、有一啲人用嘅方法咧，係嗰個 host 係冇諗過，以前冇人用呢個咁嘅方法㗎。 或者個說明書亦都唔會教你呢啲方法， 係啦。呢、這個就係當你特別好。琴晚咁樣玩一 round， 大家 warm 就知道曬之後，大家覺得好玩，就哇第二 round 咧應該好刺激，因為大家熟路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啦嘛。咁去到第二 round 嘅時候，原來你同一啲即係唔同嘅人玩咧，佢係會喺個遊戲裏面自己發掘到一套自己嘅嘢出嚟。可能你同 A 嗰班朋友玩咧，冇人會咁樣玩嘅、 嗯嗯。 你都要睇下嗰班本身啲咩 background 啦。其實以前讀咩科啊，咩行業嘅朋友咧、原來都幾明顯嘅。即係有一啲做商界嘅同學咧，同、埋你發現佢好快已經知道點樣將嗰個投資嘅方法咧、分佈喺唔同嘅地方啦。 我都想講，千祈唔好同呢啲 banker 玩。你永远都唔会赢嘅呢个系。 而另外有一个 friend 啊最正，佢完全系一个抽离嘅人嚟嘅。抽离嘅意思系咩啊？佢个目标咧唔系要好似我哋咁样一般玩家咧要赢啊，佢系要搞局啊。佢嘅乐趣唔系在于最后赢，而系在于 你冇得赢。 系啦，睇住你哋嗰啲排名点样上上落落啊！即系譬如可能有人会觉得哦 A 呢只骆驼咧赢硬噶啦，咁啊抌咗好多嘅投资落去，当佢赢。跟住喺一个好决定性嘅位咧，呢、這个朋友咧就会将个用一个方法搞一搞嗰啲次序咧，就望住啲人咧啲样好失落咧，佢又最开心，即系佢不断地好似一个操盘者咁控制住成个嗰、那个赛果咁啊。咁咧，其实你有呢啲朋友又好玩嘅， 系 因为如果大家都正路咁样样赢咧，就可能好保守啊，好咩性啊， 同埋每一局好重复嘅， 系啦，即系原来你揾啲咩人一齐去。去玩呢啲遊戲咧，我覺得真係好緊要嘅。 所以咧，呢啲揾班底咧，係真係要揾一啲固定咧，係你知道佢咩性格先好同佢哋一齊玩。 係啦，所以你要記住，你能夠揾到一啲肯同你玩 board game 嘅朋友咧，你幸福嘅。哪怕佢哋真係好無聊，講好多嗰啲咧，好冇營養嘅口水教，要珍惜呢啲朋友啊！ 即係珍惜我哋咯，係嘛？ 話我沒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读起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大卡通得个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意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星盘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吗？这个我非一般，你一般，他配得上我。 听我呢一首系卫兰嘅派台作品，叫做 Little Miss Janice 啊。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沙田美田村美景楼、美智楼嘅围封强检行动咧，今日系继续嘅，重复一次啦。沙田美田村美景楼、美智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系会继续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60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57宗仍然在调查源头，另外有超过600宗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明天开始启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接收轻症病人。至於啟動居安抗疫計劃，合適的市民會是家居檢疫，當局會核實他們的家居環境等是否適合，並由醫療輔助隊送上資訊包和溫度計。如果檢疫人士發現身體狀況有問題，會安排他們到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另外，他們需要戴上電子手帶，確保留家檢疫。他又說希望市民配合，冇必要就唔好外出，因为持续聚集会令疫情蔓延。沙田美田村美秀楼下昼大约一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发现五宗初步阳性同一宗检测结果待定嘅个案。另外，美田村美景楼同美智楼寻晚被列为受限区域，要围封强检。政府决定延长行动，目标系听日上昼大约10点完成。政府说美景楼和美智楼排放的污水样本近日对病毒检查呈阳性，昨日围封检测行动中分别发现10宗和12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情况令人忧虑。由于相关大厦具有极高感染风险，政府有必要果断行动，将行动延长至明日。法律援助署一个法律援助律师初步确诊新冠病毒，那个职员在金钟道政府合署26楼法援署总部翻工，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对上一次的当值日期是今个月4号，负责审批民事法援申请，期间没有接触公众，工作的时候一直佩戴口罩，最后翻工日的体温探测正常。法援署关闭金钟道政府合署24楼的申请及审查科总部办事处、25楼的咨询及申请组和26楼的民事诉讼第一组办事处，已安排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期间所有相关职员在家工作。市民如果需要提出紧急民事法援的申请，可以到旺角政府合署地下的九龙分署办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涉华内容充斥冷战思维和零和理念，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再次暴露美方霸道霸凌的行径，就涉台、涉疆、涉港、涉藏等的问题指手画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赵立坚呼吁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删除法案中涉华消极内容，停止审议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损害中美关系和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另外，对于美国官员呼吁中国采取具体行动，兑现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承诺，赵立坚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善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晚间有几阵雨和薄雾，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现时都系交通畅顺噶。九龙嘅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油麻地嘅西九龙走廊部分路段因为有工程啊，咁啊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嘅西九龙走廊来往方向嘅快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咧锦田公路都系因为有工程啊，所有长过七米嘅车辆沿住锦田公路东行去大帽山方向咧就要改经横台山散村路，咁啊现时嗰度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大围嘅积运街部分路段就爆水管，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一段嘅积运街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都系要小心同忍让。安全车速报告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候选金曲包括 《错的一天》。作曲徐乐昌，作词张美贤，主唱吴若希。 在错的景点，在错的一天，就让美好记忆也沉淀。放在面前一串礼物，装作似未 十倍速。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林若玲，主唱吴浩康。不如憎你，作曲黄思燕，作词林若玲，主唱林欣彤。 原谅你千言千死自己，难为我再偏袒你。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二月十三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喺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嘅样本，向涉及嘅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二十分钟先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安俊豪，我今朝一早就已经 check 咗啦，你 check 咗未啊？ 哎呀，私分啊，你救我啦，冇理由讲暧昧嘢啦。喂，我哋快啲走啊，开工啦。 唔惊唔惊，莫莉嘅意思系长假期之后翻到嚟工地，应该先检查工作环境同埋设施机械安全啊。 咪就系、是，你谂咩啊？ 啊，不如大家都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开工前要检查好，齐向意外同 say no。我系 Simon 安俊豪。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Kitty 过新年，你谂住一家人过年做咩呢？ 思芬，我谂住同老公一齐去行山，希望今年步步高升。咁你呢？ 我两公婆就谂住带埋 B 芬同拖肥去公园野餐，可以周围行下跑下嘛。 B 芬咁快识跑啦咩？ 未啊，系我跑。寓意今年身体健康。 周末有情人，恭祝大家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穿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波成，我考下你啊，过完农历新年之后，下星期一是咩日子啊？ 下星期一咪礼拜一咯。我想我的人生当中，有些人都会一样有一个这样的处理方法。除非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的过去，如果不是2月14日对你来讲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仍期待我可等到某天，重提旧爱不需眼前，情人若要当好友难记有事，混到分手哪有服侍，现在爱恋都说变就变，而夜深单曲记忆能免责念，然而旧记忆仿似碎片，缓缓地刺于心里边，仍然未看得开，和谁或者只可擦肩，复合每天想够数十遍，为着更加匹配我愿改变，无奈都清楚勉强亦会心牵，才与他分开一百天，会悲伤的确仍难免，毕竟真心爱过内心注定痛点，我知往事如自难重演，我怎会祈求街角碰面，假使那天能到我的手，他会牵，和谁错爱亦是磨练，有些伤口确实难免，我毕竟拥有过，若失去是痛， 有他自己参与作曲作词，编曲揾嚟柱振东，监制有舒文，佢 J C 陈咏同嘅《分手一百天》，一百天即系大概三个月左右，够唔够俾你回复一个分手嘅伤口呢？特别经历一啲大时大节嘅时候，嗰种伤害咧系可以倍数咁样上升。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流 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当低温症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 所以这首歌填词的时候，陈耀森说是圣诞节之前，即系原本嘅版本，其实圣诞感再重啲嘅，但系而家都啱数啦。 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季节限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未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只奢求心安。 未到情人节嘅前夕，你又有冇勾起一啲回忆同某个他嘅一啲过去呢？ 想起太多。 洪家豪嘅及时行乐，一系就回避一啲过去啦。另一种方法就系不断谂，不断谂，谂到一个位，令到自己个心都有抗体啦。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 今日新收到 Ega 的派台作品，叫做 Tomorrow， 作词的林若玲，作曲有 Ega， 编曲 Johnny Yim， 监制有舒文。 哪怕更孤单，向每个背影讲再见，时间 似轻烟，开始不敢相信什么永远。 听过 Ega 的新派台歌叫做 Tomorrow。 一个新的清早是不是代表美好的新一天呢？有一个标准可以参考的，就是你能不能够面对镜中的自己呢？ 不呼吸多少丢失全逼的愿望，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湿汗毛。baby 心 ，baby 心，永不变的标志。Gummy，Gummy， 不想被称得意。K-pop，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几多 like 数先算应答？几多只识逼我屈服？几多生死使我哭泣？几多苦笑使我抑郁？变一颗梦，尽做大路，变心火动梦，逐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受，成名或寂寞尽力受，留言和辩论落力受，台前和幕后合力受，数到大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受，要命受，一百度埋身无业报，看镜里自有线报，在对抗烟吐露，我看到心灵藏蓝图，拼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能逃，如何能逃，才回望十岁旧时肥仔，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才就会一条门时，解开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悟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度，灵魂和内脏落力度，童年和现在合力度，共同那幻象幻灭尚在度，继续透变瀑布，怎活到才知根本我试图。 除了填词的小黑和作曲的 Gareth T 之外，都值得留意一班编曲的朋友。 谁独对镜中空虚，谁迷惑镜影作祟，一镜在前的恐惧，一镜后遗的眼泪，相镜对叠无限敌对，也是我自己。 曲嘅由 Gareth T 啦、YSL、Ariel Light 同 Big Spoon 有姜涛嘅镜中镜。每日瞓醒，你能唔能够面对嗰一个自己呢？既然你能够做到呢一点嘅话咧，咁你啊真系无敌啦！你无论喺边度瞓醒，边度起身都好，你都掂噶啦。 我起身，站于北极，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星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聪明是奇迹，业路在冰川中，迎面亦冷。 一首话你听，极地当中啊， 再冻的不怕冻， 都有希望嘅作品叫《叶落冰川》，佢系泳儿。 前德国总理索尔茨话，已经准备强化喺立陶宛由德国参与领导嘅作战部队。而英国外相卓惠斯就话，俄罗斯威胁乌克兰嘅意图明显，莫斯科声称冇入侵计划，只系错误陈述。天气方面，一度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补充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晚间有几阵雨同薄雾，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咧就繁忙少少，不过都冇龙尾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啦。港岛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跑马地黄泥涌道因为部分路段要进行电车路轨更换工程啊。黄泥涌道北行线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咁近住大道东交界嗰度部分嘅右线咧，只俾电车通过，经过要留意一下。九龙方面啦，油麻地嘅西九龙走廊就近住骏发花园段有工程，来往方向快线都有啲封路措施噶。新界咧锦田公路咁啊，近住这个八乡消防局嗰段咧，现时就来往方向都多车嘅，而嗰度就有工程嘅，长过7米嘅车辆，东行线去大帽山方向就要改行横台山散村路嘅，经过都系要留意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有屯门梁德街三号丰年二座、深水埗宇洲街160-162号、天水围嘉湖山庄丽湖居六座、沙田新城市广场红棉阁五座、屯门明琴路三号翠明台、黄大仙翠竹花园13座、钻石山凤德村碧凤楼、马湾柏丽湾22座、屯门新屯门中心7座、长沙环海丽村海雅楼、沙田中心佳宁大厦同埋大埔太和村丽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祝你一家 虎虎生威。 之后阿摄，新年一家人好似我哋三五成群咁聚埋一齐，做咩好？ 天儿， 有我哋喺度，就梗系要玩一下 IQ 题啦。知唔知点解今年最啱玩音乐啊？ 虎年玩音乐， 虎中作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K

先带嚟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近几年咧，其实系听到喺国际嘅市场当中都有好多，好明显系向八十年代电子音乐致敬嘅呢档作品嘅。当中有一啲 synth wave， 亦都有一啲嘅 synth pop 作品。而啱啱 Weeknd 嗰首咧就系一首好典型嘅 synth wave 作品。 无力地背负罪名怎进罪，无处心安莫重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与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an appeal. Don't wanna try. 我不想放低，我怕起走会很快。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an appeal. Don't wanna try.基因发肤有罪，存在若发现剩余无间的畏惧，偷偷将痕迹深于脊椎，妄念挂也许。这半年未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望美丽，嫌弃太多无谓敬礼。用最肮脏洁净每位再破例。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an appeal. Don't wanna try. 我不想放低，怕起手会很快。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从废墟画出叹息，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怎么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悲有喜，再起起别这都转机。 粗略咁講啦 ，synth wave 咧其實喺2000年代之後先誕生嘅，主要都係用合成器做呢一個音樂嘅主體。发现佢啲鼓机啊，佢嘅 melody 咧，都会比较刻意系向八十年代致敬紧嘅。有 J 风冯允谦恩爱之罪名。

I got you next to me. Physical， 好多人咧都可能喺 synthwave 以外，仲听过一个 term 叫 synthpop。其实 synthpop 系比较源远流长好多嘅。是一种对怀旧文化的致敬，那 synthpop 可以说是一种怀旧文化向未来的推进。 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带俾大家有 Doja Cat Say So 咁啊，今日听咗好多关于 Synthwave 嘅一啲 background 嘅 information 啦，我哋下次有机会可以再多啲介绍 Synthpop 嘅作品俾大家，其实当中真系有好大分别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慧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60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57宗仍然在调查源头。另外有超过600宗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明天开始启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接收轻症病人。至於啟動居安抗疫計劃，合適的市民會是家居檢疫，當局會核實他們的家居環境等是否適合，並由醫療輔助隊送上資訊包和溫度計。若果檢疫人士發現身體狀況有問題，會安排他們到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另外，他們需要戴上電子手帶確保留家檢疫。他又說希望市民配合，沒必要就不要外出，因为持续聚集会令到疫情蔓延。沙田美田村三座大厦昨晚起围封强检，中共发现20多宗感染个案，其中美秀楼今日下午解封，美景楼和美智楼要延长围封强检的时间到明早，目标在明早大约10点完成行动。卫生防护中心说，相信美景楼和美智楼有病毒传播，所以要延长围封时间。有解封之後可以離開的居民說，收不到解封通知，要到樓下查詢才知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形容，本港疫情極度嚴峻，確診數字和源頭未明個案不斷上升，當局積極考慮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明日行政會議之後才可以公布，方向是要減低人流，他呼籲市民留家抗疫，不要聚集。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预料，确诊宗数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回落，认为本港要坚持动态清零和围堵策略，相信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加上增加个案的追踪人手，到时情况将会改善。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晚间有几阵雨和薄雾，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隧道可以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锦田公路近住石岗菜站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料水的创新路因为渠务工程，而家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的一段创新路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整理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秘密花园，作曲 Hannah 谷子乔， 系伊妮，

爱遥相我，情人跟知己亲友，毕竟只是星河其中的一粒尘埃，同流过，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 关心妍嘅原谅的力量，亦都系你三部曲嘅起源啦，可以话系，连同你之前派嘅林同埋爱的告别式咧，就系疗愈三部曲啦。好多乐迷都话，咦，同我哋之前听开嘅惨情式关心妍咧，系好唔同嘅感觉嚟嘅。点解你有一个咁嘅转变呢？ 我谂系因为人长大咗啦，咁同埋今次呢个 project 我哋都做咗好耐嘅，咁头先你听原来的力量其实系成个 project 嘅第一隻歌嚟嘅，咁所以我之前第一隻就林啦，如果派台嘅话林就系比较激昂啲啦，第二就系爱的告别式啦，然之后就原来的力量，其实我哋想带俾大家一个疗愈嘅感觉啦，即系当你受伤嘅时候，你会想报复啊，咁你会比较 powerful 啲啊，个音乐都会比较系激昂啲啊，咁然后你说服自己放手咧，就会系。我的告别式啦，就是我自己写的，就比较mild 啲啦，开始冷静啲。咁然后到最尾咧，就是个 solution 个解决办法系点咧？点样即系疗愈咧？原来就是透过饶恕啦、原谅啦。咁所以你听到是比较清新啲啦，同埋比较有嗰个释怀嘅感觉咯。 系。 但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即系经常我哋都话啊，好希望可以原谅别人啦、原谅佢啦。但我觉得呢样嘢系知易行难嘅。对于阿 J 你嚟讲，喺你生活嘅体验当中，真正要做到原谅，其实系点样嘅一回事嚟嘅咧？ 我谂系你。點樣為之原諒嗰人咧？你要同佢攞翻出嚟講嘅，要見面啦，即係唔係 at least 都有一個 WhatsApp 啦，我估。咁然後你要講翻嗰件事啦，然之後大家都將嗰啲芥蒂即係挪走啦，咁就要有一個和好咯。咁當你諗翻起呢個人咧，呢個人應該唔會喺你個心裏邊有任何嘅痛啊、傷啊或者唔開心啊，應該係冇嘢嘅。即完全係你睇翻呢緊都係好温佢頭先隻歌咁咧， 好 calm 嘅個人都係， 係啦，即唔會覺得咁，你就應該真係原諒咗呢個人咯。 而今次呢一個作品啊，《原諒的力量》，其實都感覺到應該花咗好多時間去調整。今次有一個好輕身嘅編曲喺度啦，那個唱腔亦都同以往係唔同咗，係咪？亦都係希望可以環繞翻原諒呢個主題去咁樣設計咧。 是啊，第一因為這歌的設計是他們編的時候因為個故事，所以他們就是將一個釋懷的感覺，譬如 Mike Orange 他的吉他是已經是可能講完一個故事，很簡單這樣，但是唱法反而是好像很容易，但其實一些很難度高唱歌才容易，這些這麼沒東西的歌才是最難，就是講個故事出來才是最難， 不可以太肉緊，但又要唱得到位， 是啦，是難過之前那兩隻歌 的其實你每一隻都難的OK 的，我們知道的不過這個疗愈三部曲咧，其实除咗有你头先讲嘅成个意义啦，或者一啲嘅铺排咧，音乐上面之外咧，佢仲系可以话系你加入乐坛二十周年嘅一个庆祝嘅开始嚟嘅。 系啊， 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呢二十年最令关心妍自豪嘅会系乜嘢咧？ 我仲唱紧歌咯。 呢个真系 已 经 好足够啦，系嘛？ 系啊，即系作为歌手，我觉得二十年你仲可以企喺台上边，真系，我觉得已经你冇其他嘢需要再谂咯。咁我觉得哇，今日都仲可以嚟呢度做音乐会，可以拿住个麦唱歌，我已经觉得好开心噶啦。同埋我觉得啲歌系 deliver 到一啲嘅 message 俾人咯，即系而家系对我嚟讲系唔系净系我嘅音乐，系我嘅音乐可以点样去令到你谂到一啲嘢，譬如原谅的力量，其实是一个好重嘅一个主题嚟嘅 message。 咁但系好多人听咗话，佢真系喊啊，感动，或者真系有啲人 message 咗话，我真系因为咁样，我去尝试去原谅一个人咁样。我觉得呢个力量就系我哋歌手要做到噶咯。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是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无水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才会被看见。来到现在的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是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的管道施展你的音乐抱负，甚至是一晚爆红，已经不再是没可能了。每集獅子山下好音乐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在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音乐才华， 就由莫莉和景雄探索一下这位音乐好新手在追梦路上的故事。 知道你呢都是曾路德老师的学生来的，你跟他唱歌学了学几多年啊？ 是啊，学了五年左右。咁无论是发声方面啦、呼吸啊、咬字啊，同埋运气嗰方面，其实要花时间去功夫去练习咯。 边一样嘢系你冇预期过？原来吓、学唱歌要学呢一样嘢噶？ 丹田啦、啊，冇错，系啊，点样去正确地去呼吸啦、去咬字啦、去表达歌曲入邊歌詞嘅情感啊，或者係點樣去演繹嗰首歌啊，係以邊個角度啊？咁其實呢啲係有好多唔同嘅技巧啊，同埋有好多嘅人生閲歷去做到咁。 你有冇試過咧？為咗練習一首歌咧，去到一個好瘋狂嘅程度？ 絕對有，絕對有，係啊！咁曾經創作咗一首 demo 啦，咁其實我係前後錄過三次，我可能自己對自己要求比較高啦，咁其實都。個效果都唔係十分滿意，咁我就暫時將嗰首 demo 就擱置咗嘅。咁相信嗰首 demo 可能遲啲都有機會有用得 出嚟啦。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 以下落嚟咧，同我哋唱嘅一首歌曲咧，都係唔係你唱嘅喎？不過你有份曲詞編監咁樣製作呢一首歌。呢首歌咧就係憑時光記憶找到你我。 呢一首歌係同一位朋友叫明峰啦，佢哋同佢一齊去co-write 嘅，咁就曲詞由大家 co-write。然后編曲啊、監製啊、錄音啊、mixing 啊，都是我自己去創作的。 好，咁啊呢個時候交俾你去演繹呢一首歌曲啦。 再沒有軌跡，習慣孤單，念過他於有什麼的結果，多進思海，從回憶中廣播難過。呜呜呜，别颤抖，让这思忆都散开就够。呜，又叫走，别再追踪这族人，放手。记载还有这么某，那故事经过，原来从无方式怎么可以去躲？记载还有这么某，某处事发经过，随时凭时光记忆找到你我。至老朋友与某某说往事经过，仍然从无方式可讲得透对我。至爱情就与某某几个逝去经过，随便谁人把我心紧紧上锁。 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顺着跟我，手中无事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 明谢任何剧情绝不考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相思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惜以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决堪处外眼都好看，几率仲渺茫，你乐意再旁绝陪摸，你异常难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相思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惜以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生过被爱下去无用单定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惜以我，未来也年后愿故事还热播，感激波还给我，愿意我这种配角。 狮子山下好音乐有洪家豪喺度嘅，院长你好。 你好， 今日咧你就唱主角光环啦， 系啊， 要检查一下你有冇泪光先， 啊、 因为听讲你喺 show 度唱两日都爆喊、 啊，系啊， 你系咪好唔想人哋提翻起呢单嘢咧？ 唔系，其实咧，其实我嗰阵时就觉得即系都系一件即系人生嘅一件。叫做幾好嘅一個經歷嚟嘅，咁、但係咧事後我真係可能喺上網睇翻啲片咧，有少少唔係好敢回首啊，即係好似啊嗰、那個樣子又衰啦，跟住唱到有少少咁樣，咁因為我唱完嗰個演唱會之後啦，咁其實我都有即係唱咗一兩次 live 咁樣嘅，可能喺啲商場度，咁、可能有啲 fans 都嚟咗睇啦，咁我就補翻個竹本版俾佢啦， 即係喊翻埋喊嘅， 唔係即係因為佢哋咧。因為首歌出咗之後咧，佢哋未聽過 live 啊嘛，就喺演唱會聽嘛，點知兩日嚟到都聽唔到原本版、完整嘅版本。 因為你有哽咽有喊。 係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就唱翻一個完整。 係啦，咁我就冇喊啦。 因為之前咧睇你演唱會或者可能係即係聽你做好多傾偈嘅訪問，都會講到啊，有時喺呢啲環境底下呢幾年自己都會有少少缺乏咗個自信，但係其實我覺得好難說服我嘅，因為洪家豪你睇下咁靚仔。咁有才華，即係自己寫歌，唱歌又好聽。你講呢啲，咁對我嚟講點算啫？係咪先？好嬲噶嘛！ 好中意呢個節目啊！ 但其實呢一個係你自己本身個性格，使然會令到自己有時對自己有啲質疑，定係還是可能呢一行慢慢個競爭越嚟越大啦，咁樣係啦，有比較啦，令到自己開始會咁樣諗咧。 我覺得我係一個需要別人俾信心我嘅人咯，即係多過自己，因為有啲歌手或者有啲人，可能佢自己本身個已經好強大，哦，總之我就好有信心嘅對自己。 隔離嗰啲人係要撳翻佢少少翻。 係啦，咁但係我就唔係嘅，即係我係幾需要外在嘅力量嘅。咁就由一開，即係可能呢兩年，即係都係競爭大咗啦，再加上原來真係冇咗，原來做完新人真係之後咧，可以真係會真係會少咗 attention 嘅喎。咁跟住。你又發現，咦？好似大家又冇乜留意你啦。咁、但係你冇人留意你，咁就係呢行最怕嘅事情啦。係啦，咁就令到我又信心低咗啦。咁我信心低，其實我做一件事咧，又會做得冇咁好噶咯。咁然後我做得冇咁好，跟住然後之後又 啲人就會話翻你做得唔好，跟住你又自信心再低，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好差嘅循環啦。咁、嗯、所以我發現即係譬如演唱會點解我會咁樣咧，係因為或者點解演唱會完咗，我可能信心會大咗啲咧，係因為我覺得啊，原來我一直都唔知道啊，原來大家係識我嘅歌，或者我有咁多人支持我，一直都唔知啊，係啊係。 雖然嘉豪頭先好謙虛，或者有好多嘢唔係未必係最叻嘅，咁但係。即係睇你公司高層咧，你都知道你公司高層成日喺嗰啲社交平台好多嘢，係啦，好多嘢鋪噶嘛。其實睇到你好勤力嘅一面，就係經常喺個 studio 度做到成凌晨一兩點，仲做緊 demo。 哦， 點解會有呢一種推動力 keep 住俾你去咁樣去捱更底嘢去做咧？ 哦，其實純粹因為有個 project 嘅 deadline 就嚟到 ，deadline 使人勤力 啊。唔係，睇到嘅媽媽。 其實咧，我嗰刻係做緊啲咩咧？我記得嗰一日咧，應該係DJ 演唱會員慶功嗰日，就咁啱 book 咗公司嘅 studio 就做。咁我就嚟緊有個 project 咧，我就之前係我上年年尾 propose 俾公司嘅，我就同個公司講話咧，其實我寫咗好多歌咧，我都覺得偏係 side track 少少嘅。咁咧，咁又如果佢係一首派台歌咧，又好似唔夠。派台歌喎 ，OK。 咁但係如果佢係一首 side track， 佢話我兩三年出一隻碟，咁然後攝兩隻落去，我覺得好似唔夠完整。咁不如將我覺得我，譬如我有嘅 side track， 譬如五隻歌咁樣，我整合做一個 project， 然後講一件我好想講嘅事咁樣。咁、 okay. 我就咁我提出噶嘛，咁佢哋 OK 咗，咁佢哋 OK 咗之後， 我嚟聽下 就要做噶啦。 咁我冇理由我交唔到噶嘛，冇理由交唔到噶嘛，同埋呢一個。過程咧，我都係第一次試，就係、是即係自己做，即係曲詞編監啊、mixing 啊，全部嘢都係自己做咧。咁就其實做到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其實都要交噶，我交咗一次噶啦。咁、嗯、有少少嘢就要修改咁樣啦。咁、 okay. 我都繼續做緊嘅，但係咧，我想講個過程咧，因為我係一個好怕悶嘅人嚟嘅。咁我覺得個過程係有少少辛苦兼痛苦嘅，即係我覺得好悶啦，成日咧 studio 度啦，同埋我，你諗下，我係由上年年頭年尾或者之前，我已經開始作曲，跟住然後寫嗰啲歌詞，要編埋佢，跟住我覺得個時間用咗好多啦。但係咧，我係真係冇後悔嘅，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我覺得歌手生涯裡面，即係我作為我洪嘉豪，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經驗俾我去試下咁樣做，然後。即係可以搭半隻腳去做下其他崗位咯， 演友們，咁等待一下高層嘅指示啦，我哋。對住你恨嘅人要做到原諒同埋釋懷，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特別係如果你係一個對愛情偏執嘅人。不過以下落嚟呢首歌咧，可以作為一個教材，曾經喺卡拉 OK 度撫慰過無數失戀男女嘅心，教識你放低執著，放過自己。關心妍，放生。 热情淡了吗？想抽身了吗？聊电话也泄气了吗？旧承诺应不假，却忍不到满吧。惦记当天处处鲜花，目前着到老，不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后了飞走吧，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真